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一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醉动听，体醉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呢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子昂。 又是一个周末了哈，在这样的一个已经是下起了，有的地方是绵绵细雨，有的地方已经可能是中雨，甚至是奔着大雨的那个方向去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早上，大伙儿还能继续在这点睁眼啊，跟我们问好，哎呦，太感动了。 是下雨天经常是睡觉天啊。 对，而且是睡一个回笼接着一个回笼哈，这种感觉。谢谢杰森俊说周末好，这雨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6:30下楼哟，7公里跑一跑停一停，到底是雨中继续呢还是继续呢？只要这个雨啊下不到那个中雨以上的级别，雨中曲也挺美的。 是，当然了，还是要做好这个跑步后的保暖哈。 哎， 注意把这个身上的冷水擦一擦，因为我觉得今天这场雨啊，算是秋雨了。这个、 一场秋雨一场寒， 对，明显就凉了。 是，广宇啊，还有曼联以及这边踏雪寻梅毛子啊，都说这大雨滂沱。呵，是吗？那您那边可以随时的关注一下啊，我们也在聊天室还有微信的平台上一起来互动啊，关注一下各位所在地区的雨情。那经过了一天的有缓儿之后啊，是不是大伙儿今天早上的心情会稍稍的缓和一些啊？这个雨呢，也能浇灭一些心里的愤怒啊，对不对？国足的这一口气啊，昨天早上知道大伙儿肯定都憋不住，都已经是过来已经吐槽了一天了。 是，今天这个仙人北三说今天还是余波未平啊， 余波未平。老何头也说已经跑6公里多了，真棒啊。SK 问。这多少人去服贸会啊？得办票去啊！今儿和昨儿，3号和4号是专业观众日。您如果是普通观众的话，可以在5号开始，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预约去观看了。 当然了，今天这个专业日也就是20块钱一张门票。 哎，对，所以您可以在今儿已经不赶趟了啊，就是您等着后边5号、6号、7号还有3天的展期。托尼伟说，沉淀一天之后，国足输球，可是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哎，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就是看国足聊人生啊，咱们陪伴着国足，国足陪伴着咱们也已经是这么些年了，哪个瞬间让您幡然醒悟呢？ 是 因为国足的某一场比赛也可以，或者是自己人生当中的某一个经历的时刻。 对，因为国足幡然醒悟，我想了想，那真是太痛苦了，因为 嗨， 可能就是想起了罗曼罗兰那句话吧。 对，所以因为国足，咱都觉得也不爱的啊，因为这么多年都习惯了啊，可能这幡然醒悟之后也就可以一颗平常心去对待。 是的。 那第二个话题也是依据昨天啊有一份教育部发布的数据啊，显示这几年的时间之内，中小学生的体质在逐年的提高，而大学生身体素质在逐年下降。哎，为什么这些大学生身体不行了呢？想想您大学那会儿啊，是整个职业生涯里边就是身体素质的什么阶段，我想应该都应该是身体素质的巅峰期吧。 我觉得相当是巅峰了，应该 是。 是 吧？子昂当时在校队的时候，呵，那也是大杀四方啊。现在再回去，也是前辈，也是前辈。 但是确实，就在上个月吧，就是还去回去看了一场校队专门组织了一个，就是说毕业的学生回来以后跟在校学生踢一场吧。我当时腿已经受伤了，没法踢啊，就在旁边看的。我的天哪，大学生跑得真快， 就有一种就是广院民宿的感觉，坐看台 体验了一把，体验了一把， 体验了一把， 真的是年轻真好。 所以大伙儿可以继续来聊聊啊，为什么这一届大学生身体不行了呢？两个话 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可以来互动。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在新浪微博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关注非常丰富的内容，服贸会的看点，来关注打造北京新视听，服贸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展位亮点分成。 是的，国足还是绕不开的，次轮对阵日本更艰苦，对手已经放话要拿三分。 全运会女子飞碟双项卫蒙成功卫冕，为山东夺得首金。 是的，冬奥会的加持啊，中国冰雪产业迎来破圈契机。 NBA 我们也关注一下，篮网湖人上演了军备竞赛，下赛季总决赛的对决已经确定了吗？ 哎，足球方面的温格发言了，说希望缩减这个预选赛的赛程，争取每年都有大赛。 哇，温教授现在当领导了啊，就总是会有一些比较新潮的想法， 是、 啊、看看整个的执行情况如何。好、啊，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特别报道，我在服贸会等你。 那这两天看到很多的家里人，像刚才枪哥啊，也是说继续要上，这个服贸会去，还有很多家里人都很期待啊。所以这两天的服贸会的展期，尤其是在首钢园区一号馆核心区域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就是我们的展位，还是吸引了很多的参观者的，亮点也非常多。我们的记者徐真也为您带来了报道。 北京广播电视台不断推进融媒体发展，推出了一加四加 N 的融合展示方案，依托一号馆的中心展位，融合了其他四个展区的亮点。中心展位的工作人员吴优介绍道： 那在本届服贸会中呢，北京广播电视台也是积极响应组委会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的主旨规划，那秉持着加快产业数字化，不断推进媒体融合发展，以及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发展理念，积极策划了一加四加 N 融合展位群的展示方案，也是依托在一号馆的中心展位融合展示了在其余四个展区，分别是同样在一号馆的广播直播间，在九号馆的8K 直播间，在十号馆的金融直播间，以及在首钢脱硫车间楼上的新闻直播间。 在一号馆中心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精心策划融媒创新、科技赋能、互联直播、冬奥宣传四大主题。到场的参观者除了可以看到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录制的实况， 8K LED 超高清大屏展示出的超高清画质，还可以看到很多即将上市的冬奥特许商品以及相关纪念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我台体育广播中心相关记者团队赴东京奥运会采访报道带回来的纪念品和相关的证件实物。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展位无处不体现着冬奥的氛围，万福北京录制区域吸引了大批参观者驻足观看。北京体育广播工作人员吴义阳介绍道： 这是我们为冬奥集福的一个录制区域，那我们呢是想收集10000个来自各界人士的祝福，最终汇成一个很有特殊意义的万福北京的一个景观雕塑，从而献礼咱们北京冬奥会。 体育广播还推出了广播体操 AR 体验设备，智能镜可以识别动作轨迹，根据动作的标准程度进行打分，结束后不仅能够显示分数，还能够显示运动的时间和所消耗的卡路里。市民们都对高科技的互动展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我觉得特有意思，自己会自己看着自己动作做的特不是不是非常标准的那一种，然后可以及时改正动作，因为它有评分在嘛， 就感觉还是挺好的。然后它能在运动的同时给你带来一些乐趣，然后让运动不是那么枯燥，所以我觉得这像这种形式啊，在家庭中啊，在那个学校都可以推广一下。 也是提示一下要前去现场参观服贸会的家里人们啊，我们这几天这个交通的情况为大家来汇报一下。就昨天的时候，在国家 会议中心还有首钢园区的周边交通运行是平稳有序的啊。早高峰期间受到了观展车辆还有社会车辆交织的影响，在首钢的小西门还有辅十路的金安桥和辅十路去往四环的出口位置出现了短暂的车辆排队的情况啊。所以也提示您，要是准备前往服贸会观展的家里人啊，去会场最好的选择那就是公共交通的方式。 是的啊，如果说您想要自己驾车去前往会场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特别是要确认停车场的位置，那避免出现在长时间的寻找的情况。驾车去往首钢园区会场的市民朋友，如果您持有 P0 和 P3 停车证，可以由石景山路至首钢南门进入；持有 P1 和 P2 停车证的观众，可以由布什路六号出口驶出，在广宁路掉头之后由首钢园小西门进入；无车证的观众朋友，可以由布什路的尖桥出口驶出，经过北新安路石景山路进入群众停车场。 嗯，那此外因为周末的观展人数啊预计会增多，所以到达会场的车流高峰将会出现在上午的8点到11点之间。您要是前往观展的话，可以尽早的提前出发，错开入场的高峰时段。那同时出发前也可以提前的通过我们的广播以及北京交警微博等等渠道去了解实时的交通运行情况，选择畅通的路线。遇到车辆排队的情况，也请您耐心的等候顺序通行，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嗯，也看到哎这边北京老哥说，为了保障服贸会的安全啊，我们街道已经开始上街值班了，辛苦辛苦啊。 哎 确实在这几天的交通压力应该是稍稍的会变大一些，大家伙都提前的安排自己的出行吧。 是的，正值周末啊，肯定是去看的人不少，再加上公众开放日。 好了，进入到朝闻体坛，我们继续来聊聊国足。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张体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经历了一天之后啊，其实啊，包括足协以及中国队的官方的微博啊，都是有一些回应的啊。在刚刚结束的啊这一场跟澳大利亚的12强赛的对决当中，中国队是三球负于对手，刚刚开始，目标不变，继续努力啊。也提到说，我们跟澳大利亚之间的差距就是很明显。啊，但是希望大家呢，以鼓励替代这种谩骂啊，也希望在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刻，不要就此对国足失去信心吧。 没错，至少呢，国足这块官方的声音是目标不变啊。那咱们呢，确实赛程是这样的嘛？赛程是前两轮呢，正好是对上最强和第二强的球队。 就这两场就是都输，也是一个提前可以预知的啊。我们即便是都输了这两场比赛。关键是在下面10月、11月的比赛里边，面对不同的对手，尤其十月对阿曼跟越南这两个对手，这要是不拿分的话，基本上可以说我们就跟目标渐行渐远了。 是的， 所以大伙儿呢也都在聊，说这个通过国足这场球，虽然说输得很难看啊，整个的数据体现出来的也很难看，但是生活还要继续。我们就看看这个实力上对比的差距，那是非常直接和鲜明的。 对，澳大利亚首先控球率，对吧，就是62-38，是一个6-4开还不到啊。射门数23-7，最关键的尴尬是射正数，我们这是0啊，角球数不多4-2，犯规数11-6，你可以看出来澳大利亚踢的有多凶狠哈。禁区外的射门13-4，禁区内射门10-3。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的守门员马修·瑞安本场没有做出任何一次有效扑救，严俊凌在这项数据上则有6次。不是说这门将不行啊，不是说马修·瑞安不行没做有效扑救，而是说我没有做有效射门。 就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就像是赛后他们的这个也是强力的外援上场的这个中场欧文，他不是也在说吗？我们没有给中国队什么射正的机会啊，我们上场花了20分钟在研究他们到底踢的是什么啊。其实澳洲媒体啊，特别澳大利亚媒体特别的喜欢在赛后去做一些打分啊，数据的统计啊，以及对于对手的吐槽。那就在澳大利亚媒体上，就有这样的一段评论，说中国队主要的攻击手 吴磊几乎无法投入到状态。这名身材不高大的西班牙人前锋在身材魁梧的苏塔面前就像 The Rag Doll， 就是布娃娃一样，太扎心了。 是的， 这话说的太刺耳了。而虽然莱基缺席了本场比赛，但是像马比尔啊、博伊尔以及杜克都给中国破败的防线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说澳大利亚有62%的控球率，而中国的射门成功率是乐英零啊。哎呀，这一番吐槽下来，这也确实都是实情，这就是场上发生的事情。 是的，还有呢，就是还有更过分的说法呢。之前他们说，确实他们也认可了一些啊，说多哈的前15分钟呢由中国主导啊，袋鼠军团被迫后场倒脚，经受住一些早期压力之后呢，阿诺德的球队以惊人的方式在比赛中树立了权威啊。马比尔和博伊尔相近的2分钟内开火，中国队就眨了下眼睛，比分就变成2-0了。也解决了开场令人不安的紧张情绪。然后最后的总结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这是澳大利亚这个媒体也是不嫌事儿大哈。说了一句，澳大利亚看起来就像一只在玩弄老鼠的猫。这说实话，这要是咱们踢野球约个小比赛踢野球赛后敢这么说的话，可能要干起来了。 这直接对，会发生一些火力的交锋哈。宁波说这段觉得还是挺有价值的。就应该把这个录成一循环播放给国足的队员听一听，我相信这个时候国足的队员他们在场上真实的去经历了这种身体上的对抗，实力上的碾压的差距，其实不用听这个赛后评论，那种心里的不甘啊，心里的那种难受，那是显而易见的啊，就当下一定就是亲身经历过的那种痛， 没错。 所以对国足来讲，此时此刻更关键的是忘却这种伤痛的感觉，而重新把信心找回来。即便下一轮更艰难，要面对日本，咱们想赢日本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啊，想在日本身上拿分非常的艰难，几乎是。我比较悲观啊，5%以下的可能性。 哎呀，那出现的概率都已经降到0.0%几了，0.几了，这5%赢日本，我觉得都高了 啊，有点乐观了，是吧？所以我们要摆正自己的心态，就是在跟日本拼的时候，知道我们是一个处在弱势的一方，但是不要因此失去信心啊，不要因此在场上一上场的觉得特别紧，全身发紧，有一种认怂的感觉。所以大家伙也都在说啊，咱们的国足曼联说就是没有打好啊，就看下一场比赛了。嗨，下一场也不会特别理想，您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哈。 是，也有这个幡然醒悟式的发言啊，说这个赵军说，还是那句话，输球大家可以想到，但是输球的方式太令人瞠目结舌了，尤其是确实我看那3分钟我也呆了哈，看这场面这数据这技术，两队太悬殊了，感觉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球队，所以我们凭什么出现在世界杯场上的幡然醒悟，想通了这个问题 啊，想通了这个问题。草球也征春说，哪个瞬间让你幡然醒悟，说国足就是对手眼里的送分童子，这个时候让人有点幡然醒悟。哎呀，这个醒悟，哎呀，多么痛的领悟啊。 是，这不是昨天很多的媒体的标题一天都是梦醒了。 梦醒时分。 就是、对、就是幡然醒悟的感觉。 真是，这歌可以串起来听。哎呦，这串起来听是不是可以来一个叫什么因国足而带来伤痛的歌单。金属音儿说，本来心情平复了一点儿，但是一听这澳洲媒体的评论，火又给拱起来了。您千万别因为这事儿生气啊，生气就是招了对方的道了。 确实 啊，为这点事儿，我们肯定是看到国足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心里憋着一股火，但是经历了一天的平复，我们该把这个心放下来，去调整调整自己的预期。国足的整体无论是教练团队还是队员也是一样的， 总结经验再出发， 就脚踏实地啊，抛弃那些幻想，我们下面还有9场比赛要踢。当然回到跟澳大利亚的这场对决，这种让大家看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啊，不可思议的溃败究竟是什么造成的呢？是不是因为我们赛前对对手有点太估计的乐观了啊，有点盲目的自信了？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评论员的分析。中青报的郭健还是认为不只是这种原因啊，他说国足的溃败其实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我们 十二强赛第一场打澳大利亚队这个比赛呢，输的是比较惨。我觉得如果你单就这一场比赛来说，我觉得出现这样的结果呢，是因为我们这个战略方向上的失误。赛前我们想从澳大利亚身上呢抢分，而且我觉得不只是抢一分，可能是想抢三分。教练组呢是安排了一套这个在进攻方面动了很多脑筋的。对这个澳大利亚的判断，我觉得是基于他们在四十强赛的一个表现，比如他们的定位球是主要进攻手段。所以防线上我们这个选经验优先，尤其是两个中卫于大宝对落点的判断应该在国内中卫里边是好的，然后蒋光太单防能力不差，边路你用张林鹏和王申超去压迫对方的传中，我觉得其实这个选择呢不是问题太大的。但是实战来看，我们第一是没有想到就是于大宝跟蒋光太这两个中卫相互之间这么不各踢各的，没有协防和补防。第二是没有预估到这个澳大利亚队脚下技术其实是完全不差，他们在中前场的这种传球，20多米的传球，然后这个无论是接应还是过渡，还是往前送威胁球，我觉得都比我们强很多。我们中场这四个人跟这个澳大利亚队的中场比起来，那完全差一个档次。不管吴曦也好，张稀哲也好，边上的吴兴涵也好，后边金京道也好，我觉得我们这四个人都不具备这个澳大利亚中场球员一样这种在这样强度的比赛里面这个接应和摆脱传球的能力。所以呢，他看上去是一个全面的溃败，其实就是一环接一环，用下棋的话讲呢，叫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所以造成了这个最后输得很难看的这个情况。 这边很多的家里人啊都还在愤愤不平啊。王彤说，中国队呢就好比是班里后三名的学生，梦想他能考过班里前三的学生，有不需要努力又不需要努力刻苦下功夫学习，那不就跟白日做梦一样吗？真是啊，我们真要正视自己的差距。不管在赛前我们怎么说啊，人家这个前锋啊莱基没有来啊，怎么研究对苏塔的这个防他的高空球的战术， 是 其实说到底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看看苏塔在面对吴磊的时候，把吴磊限制的几乎没有任何的什么什么出球的机会哈，我们就能知道这种直面的差距是这样。 没错啊，也有这个一些知名的足球媒体人，发表了看法啊，说这个是听众朋友给我们供的这个公告 啊， 和日本人踢球，第一要狠啊，尤其二分之一球必须狠，第二要上手，你不上手，对方的手就全在你身上游走啊，第三要变啊，日本人脑袋是方的，战术定好了很少变化啊，你只有多变才能让对手晕，就像当年抗日一样，战术很多变，哎，就懵了，哎，然后说这个作者呢是。带队对日本同龄球队全胜啊，击败过大一岁的神户胜利船、鹿岛鹿角等职业梯队的主帅啊。然后另一位啊，这个黄姓的著名的解说员就说， 哎，怎么感觉这么一论，这人听起来不像好人。 说你说的这些吧，在跟实力沾边的时候还有用啊，实力不沾边的时候啥都没用。我跟泰森打拳读孙子兵法有用吗？其实现在想来也是啊。如果说让我去踢这个十二强赛，对吧，或者说咱们球迷朋友去组个队去踢十二强赛，咱们赛前怎么动员其实也没用，因为真踢不过呀。 老兵新传也说，国足的致命伤就是仨字儿，怕对抗啊。澳大利亚的这种强硬的踢法让国足只能适应中超啊，咱们的中超的这种对抗的水平，这不用放到欧洲联赛去，就放到澳超亚冠我们都是见识过的啊。所以在这一次在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出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能力，而是这种地面控球的能力啊，这种串联的能力啊，也都是跟我们以往看到的澳大利亚有一点不一样。 是的，所以说看到了这么凶猛的攻势之后啊，咱们的防线啊崩溃也是情理之中的。我们只有一个防守型的后腰，而且还不是正印的啊， 所以 对后防也是不熟练。 是啊，尤其是在从四十强到十二强一直就没有在这个后防的位置上去安排一个固定的打这种防守型后腰的人啊，以及到了十二强面对澳大利亚，我们依然是要非常的迷信的去使用一个单后腰的这种阵型。不知道是 人员上真的就排不出来码不出来了吗？还是说这个战略的整体安排上还欠考虑？ 可能还是有点想简单了， 想简单，对自己有点高估了。所以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认清自己啊，必须承认咱们在开场阶段就澳大利亚说那前20分钟没看明白咱们踢的是什么，一度还是让我们觉得有一些希望的啊。我们在40强赛面对叙利亚的时候能通过前15分钟啊 拼出来一次， 也拼跟人家拼，跟人家打对攻，但是发现哎不奏效，对方要压上来了，那瞬间的转换思路，我们还是更多的去重兵防守，这比赛能砍下来。但是跟澳大利亚这样的球队，你是没有这种调整的空间的。 是的， 所以我们也是连线了各位评论员啊，在这个问题上，从李铁执教国足以来，他在整个的防守体系的打造上，人员的打造上，还有这个防线选人上，都是怎么去考虑的？我们先听听云云老师，他说上任国足之后，他认为李铁还是有变化的，但是防线人选上比较的为难。 中国队的12强首场比赛澳大利亚已经结束了，我不知道多少人熬夜看了这场比赛，但是我相信，无论是观看这场比赛还是没有，观看直播的比赛，一定对这个比赛结果都非常不满意。其实赛前我们还是比较乐观的，虽然这种乐观现在看显得有些盲目啊，因为日本主场输了球，输给阿曼，韩国也是在主场被伊拉克逼平，让我们想了一下，如果我们在中立场地为什么不能去在澳大利亚身上拿分甚至赢球呢？实际上证明可能韩国日本的没有赢球反而提醒澳大利亚，他们在比赛中打得非常凶狠，我们看得出中国队跟对手在实力上完全是处于下风的。可能我们说在一些中立场地，对方没有球迷，天气因素，包括天气非常凉快，包括时差，中国比对方先适应，都占了一些很多优势。但是足球是靠着硬实力的，我们这场比赛实力就是败在技不如人。李铁上任之后4场不败终结，其实这个我们说12强跟40强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大家都在讨论李铁上任之后国家队到底发生多少变化，其实我们看到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从40强赛最后3场比赛，国家队的团结，国家队的拼劲儿，国家队在进攻端面对实力不太强的对手能够显现出我们的一些能力。但是当我们面对12强赛每一个对手都远远超过40强赛叙利亚那样的对手时，我们真的就显得非常弱了。其实这场比赛其实看得出李铁还是有些想法的，像于大宝打中后卫，他其实还是想利用于大宝第一这几年在中超积累的防守经验，跟这个蒋光太配对，让这个张琳芃去右面弥补防守。第二还是想让于大宝在后场开始组织，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世界比较先进的打法都是由中后卫从后场开始组织，于大宝是前锋出身，他有这个视野，他有这个进攻意识。但是这种情况下，首先你毕竟不要忘了中后卫的职责是防守，中后卫优秀的中后卫顶尖的中后卫在做好防守的情况下去支援前场，去组织进攻，甚至去插上得分。但是当你忽视了防守就要受到惩罚，所以说李铁在中场的时候立刻就换下了于大宝，因为这个不能完全怪于大宝。于大宝面对澳大利亚的冲击力，他的正面防守可以，当他打于大宝身后的时候他也没有太多办法啊。而且他跟蒋光太两个人之前也没有在正式比赛中搭档过，他还不像张琳芃跟蒋光太在广州队搭档过，这个我觉得不能原因放在于大宝身上，因为他注定了让张琳芃去右面弥补这个右后卫的空档的时候，中场他没有太多选择，要么于大宝，要么朱晨杰，要么李昂。他因为其他队员可能比较年轻，在这种大赛他想选择老将心理经验比较丰富的，但是最终我们说无论是谁可能在那个位置上都要出错。所以说这个不是无米之炊，确实是现在我们的个人能力谁上可能都不行，但是我们的排兵布阵能不能通过一些球员自身能力，或者是说对手的一些特点去调整呢？比如说我们打个3中卫5后卫，或者说我们再丢人点，像有时候亚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打密集防守，后面码他7个人8个人，前面就放两个这么外援，前面放两个规划，你把洛国富这个阿兰 放在前面，跟那个埃克森或者是吴磊，每个人是吧打半场。那我们说802、703放弃中场可能会很丢人，但是可能实战性效果会好一点。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检验到底是要实战的成绩，要一分，还是说我们想打自己的技战术，打40强那个对手的战术拿来继续在12强去应用。其实我们40强的战术没有问题，我们临时从苏州改到了阿联酋，面对菲律宾有规划球员，面对叙利亚我们都赢球了，但是不要忘记对手升级了，到了12强，原来你可能打的是第5层的，现在你打的是第9层的妖怪，那绝对是不一样的。 一个猝不及防来到了这个段位哈，就是一下要打9级的妖怪了，但是我们呢还是一个1级啊，就初级的这种配备。 白银选手突然到了钻石局了，这确实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哎，真是，你这遇上再好，你到什么什么什么 NPC 也都没有用。 是 啊，什么样的装备你也使不起来，关键还是技不如人，这确实。但是刚才袁岩老师也说哈，就是我们不要觉得丢人，我们排一个密集防守的阵型。难道不是最应该去考虑的一个脚踏实地的方式吗？但是恰恰在跟澳大利亚的时候，教练组是有想法的。之前也看很多的评论人说，那李铁啊，就他的个人履历来讲，那跟随过米卢，跟随过里皮，自己也在海外有踢球的经验。 嗯， 前一阵儿欧洲杯的时候，也没少看欧洲杯的比赛啊，这高水平的这些对抗，哎呀，这新的这种整体足球的战术也都看了看，吸收了不少，但是我们的这些科学的先进的战术直接移植在国足的身上，即便我们有规划，就能不能完全的执行出来， 是 很明显现实已经教育了我们。所以在后防的这个问题上，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的，就是是不是接下来对日本这样的强队还要迷信这个单后腰。那既然不是人员上真的马不开了，那接下来在这问题上要怎么去布置，我们也是听听郭健的分析啊。12强赛甭管遇到哪个对手，即便后边的阿曼、越南，用一个后腰是万万防不住的。 至于说我们习惯的单后腰还是这个我们想要的双后腰，我觉得这个分什么档次的比赛，你比如说对中国队来说，我觉得你像40强赛的时候，我们面对的那些对手，我们打个单后腰应该是够的，但是打12强赛的时候是肯定不够的。你要认清自己的位置，我们中国队是12强赛的第4档球队，我们这个要面对的对手已经是我们能力范围内已经面临的这个很强的对手，球队里面你比较熟悉的，平常这个我们在联赛里边能看到的后腰，无锡也好，池中国也好，金京道也好，我觉得都是国内基本上最优秀的几个人了。但是你打12强赛的时候，你如果想保证这个阵容的厚度，至少要用两个后腰。如果你的目标是出线的话，那你就算打澳大利亚、打日本，你赢不了，都输了。但是你一定要保证对沙特、对阿曼、对越南这样的球队，无论如何是不能输的。所以我觉得像这三支球队，这个中国队这个直接竞争对手，他们中前场的这个小快灵是一个后腰是防不住的，而且他们通过这种中前场的速度非常快，这个一个20多米的传球，这个1秒多就过来了。如果没有保护，那就像打澳大利亚一样，就是空荡荡的一片。所以我觉得呢，教练组倒不是说这个盲目自信，觉得我们用一个后腰就行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没有这个特别合适的人，所以教练组可能会倾向于用进攻来压制对手，用这个跑动能力强的这个中场球员来保护后腰这个位置，比如说金京道、吴兴涵，这也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不得已造成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现在回头看的话呢，我觉得非常可惜的就是国安的李可，这个规划之后我觉得他是最适合在12强赛打一个后腰位置的，他这个硬朗程度够，然后技术不糙，然后这种技战术意识很强，但是就是非常遗憾，据说是有伤，这个打不了12强赛。

有共同的话题能聊到一起，就慢慢慢慢的就打开了自己的心，就可能这个就是体育的魅力吧。 进入轮椅击剑队，肖荣主攻花剑和佩剑。击剑是技术性极强的运动，同一动作需要千锤百炼，成千上万次锻炼。虽然也曾厌倦，但是轮椅击剑却点燃了他心中的律动。他想用奖牌来展示自己，他要父母为他感到骄傲。 我第一次打比赛的时候很新鲜，觉得又刺激又紧张。 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儿，肖荣在2018年获得了亚洲残运会女子佩剑个人冠军、佩剑团体冠军。在2019年的韩国世锦赛上，肖荣又获得了女子花剑个人亚军。 从那一次以后，就对自己特别有信心了。干什么事情都要坚持，努力虽然不一定会有结果，但是你不努力就一定不会有结果。 好，继续来看看热搜的其他的体坛的新闻啊！就在昨天，一条中国学生长得更高更壮了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因为昨天教育部是召开了发布会，发布了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和健康教研结果。数据显示，学生的身高体重这些形态发育指标是持续向好的，各个年龄组男女生的身高体重、胸围指标都是呈现着继续上升的趋势。 是的，与2014年相比啊，2019年全国的7到9岁、10到12岁、13到15岁、16到18岁和19到22岁的男生身高分别增加了0.52厘米和1.26厘米、1.69厘米、0.95厘米和0.81厘米啊，体重增加了0.61千克、1.73千克、2.52千克。2.52千克和2.86千克啊，都是在上涨的。各年龄组的女生的身高分别增加了0.72啊、1.24、0.97、0.8和0.62厘米，体重增加了0.7、1.64、2.28、1.99和1.67。 所以从这个大的数据上边来看，教育部也是总结了一下啊，初中生的优良率上升的非常的明显，从2014年到2019年，一共是增长了5.1个百分点。但是高中生只增加了1.8个百分点，到了大学生的这个年龄阶段是增长了0.2个百分点。所以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到，总体上优良率在增加，但是大学生基本上是没有增长的。身体素质来讲，从中小学生来讲，甭管是速度测试啊，50米跑，还是柔韧性，还有耐力的素质，像1800，在中学生都是有所改善的。但是对大学生来讲，整个的身体素质是出现了下降。所以今天也是我们的其中一个话题，就是这届大学生的身体为什么不行了呢？反正回想一下，咱们那会儿啊，当然我跟子阳不是你一年代的，稍微早几年，稍微早几年哈。哎呀，那真是自己。人生当中算是一个比较高光的时刻，但是后边我还有一个小的波峰啊，就是后边开始跑步马拉松之后，那身体素质就更好了，那已经是工作之后了。但是为什么大学生的身体反而不行了呢？是天天宅在宿舍啊，缺少体育运动啊，更多的在网络上打一些什么网络游戏，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 很多原因 响？ 对， 8216说大学生身体素质不好，这可是一个老问题了。双减负之后应该会好一些啊！就有的时候，咱们自己都经历过，当经历了高三那一年的熬练之后，终于是来到了大学自由的空气啊，这种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可能尤其是刚上大学的第一年大一，特别容易放纵。 是胡吃海喝也有可能。 所以继续来聊一聊啊，这样的一个话题，为什么这届大学生的身体不行了呢？继续来关注 NBA。 就在北京时间昨天，我们也是看到美国媒体体育看台指出了 NBA 30支球队当中6大夺冠热门的各自的缺陷。其实理论上来讲，30支 NBA 的球队都是有夺冠可能，但实际上很多的实力不足是早早的就被排除在外。那6支夺冠的热门，首先就是篮网啊，3巨头现在要往5巨头那儿奔了。 哎呀，是，这就是抱团嘛。上个赛季呢，3巨头常规赛啊一起打的是有场次呢只有8场，一起作战的时候战斗力确实是惊人的啊。但问题是伤病问题是很难免的，杜兰特看起来已经恢复到了最佳状态啊，但尽管如此也缺席了近一半的常规赛。欧文 也有这个玻璃属性啊，跟浓眉哥安东尼戴维斯有点像。哈登的总出场时间排名第二，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季后赛明显受到影响啊，也没能发挥百分百的水平。所以说，如果再次遇到伤病问题，一旦三人中有任何一人缺席季后赛，那夺冠就有难度了。 那湖人呢，现在是非常豪华的阵容，但是也是，湖人太老了啊，伴随着这种高龄的麻烦，要是在2012年呢，妥妥一定是总冠军球队， 是 几乎是没有球队可以跟他们抗衡的。 你看这几位球星，他们在一二年，如果说把他们放在一二年聚在一个队里，我天哪，那统治五年吧。 詹姆斯、威少、浓眉哥、甜瓜、马克加索尔、霍华德，还有拉简隆多啊，太可怕了这个阵容。但是现在这几位加起来已经奔着300岁去了吧？詹姆斯即将37，戴维斯呢是唯一处在巅峰期球员，但是特别容易也受这伤病的困扰。甜瓜也是37了，隆多、霍华德都35了，加索尔37。我的天哪，这个真是这个老将收容所哈。 对，如果说光看这个年龄不看名字的话，您可能会觉得这是前几年的马刺，老家伙们一起去谱写故事的这个剧本。 哎，真是。但是今年的联赛会怎么样，真得看整体的老将们的经验是一方面，但是怎么去防伤病，这也是一个一直以来的课题。而雄鹿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啊，因为卫冕的球队都是明面上的所有人的目标，所以两连冠很困难。雄鹿呢有没有这个能力现在真是打一问号。放走了塔克或者一个很大的损失，就算留下他要卫冕也不容易，想在东部出头都很难了，因为篮网更强了，而且可能会运转得更加的健康，因为毕竟五巨头了嘛。 哎呀，太阳队这边呢，太阳是功亏一篑啊。新赛季他们其实没有补强很多，刚过去的赛季是太阳最好的机会了。今年夏天没有太大变动，留下了保罗，但保罗确实老了，已经36了，而且今年季后赛他就是带伤出战，又过了一年，可能很难变得更健康了。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出现，还会受伤。那一旦他受伤，太阳的发动机就没有了。 那勇士的阵容还不能确定啊，有可能要跟76人交易得到本西蒙斯，但是就目前来讲，哎呀，水花兄弟也都上岁数了，想要夺冠要增加有极战力的老将，但是他们的阵中呢现在除了老将之外就是大多是年轻球员。那如果交易用年轻人换老将，有很多的 X 因素啊，比如这个西蒙斯他跟格林啊都是那种不怎么得分的，也会成为一个球队的顽疾。汤普森呢是做了一大手术，也歇两年了，很难恢复到当年的状态。 是的。那如果再看看爵士这边呢，这个外媒也是很放狠话啊，说就是个纸老虎 啊。 常规赛爵士会预测会打得很好，季后赛又预测会继续出问题，领先的情况下也总没翻盘。那他能防守侧翼的球员个数跟卡尔马龙和约翰斯托克顿的冠军戒指一样多，零，这个怎么还顺便损人呢？ 怎么捎带手的就 Q 了一下呢？这也是真是在赛季前其实说什么也都不爱的啊。这要看赛季开始之后谁的稳定性更强吧，因为上赛季就是这样，稳定性会决定一支球队走得多远。我们也是继续来连线一下评论员江帆，那他也是说新赛季稳定性最强的依然是最有优势的，但是 X 因素也会左右剧情的发展。 上赛季的比赛呢，其实从主旋律来看，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谁能够保持健康，谁距离最终的冠军，或者说在这一个赛季当中最后的成绩走得最远的概率也就会变得更大一些。那走到最后我们发现像太阳和雄鹿两支球队，其实在常规赛以及在季后赛阶段呢，虽然也出现了一些伤病情况，但是并没有出现一个伤筋动骨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改变，所以他们的稳定性在这一个赛季当中帮他们赢回了一个最好的一些机会。而即将开始的新赛季究竟会不会成为稳定性依旧代表一切呢？当然稳定一定是最重要的，不过大范围的伤病究竟还会不会出现呢？这其实就会有一个疑问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大上个赛季结束之后和上个赛季开始之前呢，他们的休息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短的，因为赛制的原因让很多年龄偏大的球员或者说在恢复性阶段的球员呢，其实他没有在这个夏天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和针对性的自己的专业性的训练，其实在新赛季当中毫无疑问就大大增加了这种伤病的概率。那么在这个赛季其实和下个赛季所开始的时间呢是和上个赛季相比 有了一定的延长。那这个延长我觉得对于很多球员来讲，他的准备和康复的时间呢会变得相对从容一些，但是对于仍然有很多年龄偏大球员所构建成的这样的球队，或者说豪强球队，依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说我们能够提到的新赛季夺冠热门的球队其中两位，像篮网和湖人队，他们是否在新赛季当中仍然有可能会出现对于自己结构性损伤的这样的巨星无法上场的局面，在关键比赛当中出现，这仍然是一个非常不确定性的疑问。而在争夺的其中呢，包括像勇士和爵士，同样也是在新赛季还没开始之前大家所关注的焦点，因为他们所带领的球队在上个赛季，一个是库里迎来了极具高光的表现，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在奥运会当中仍然有经验发挥的国际球员比较多的像爵士队。那这两支球队在新赛季能否在格局当中又会发生一些改变呢？当然从新的格局上来说，可能还有遗漏的我们没有关注的掘金队。其实从上个赛季比到中后阶段的时候呢，大家一度也认为掘金队是一个相对有冠军相的一支球队，当然伤病同样也毁灭了他们在那一个赛季当中的表现。所以说新的赛季稳定当然非常重要，但其中非常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以及中期的转会可能都会直接改变联盟的走势。谁能够有一个绝对的实力，可能在下一个赛季当中我们能够目前见到的是相对模糊的，因为即使是超强球队，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像篮网和湖人这样的一个超强舰队的组建思路，仍然有很多我们所无法预料的局面会出现，它的不稳定因素依然会比其他球队只多不少的情况，所以这样的格局之下，新赛季的悬念没准也会成为下赛季一个最大的主流。 当然现在因为篮网跟湖人啊，在这个夏天啊，都是上演了引援的军备竞赛啊，这样双方加一块儿，一共应该是有13位全明星的球员。 是， 那 5年前你有没有想过啊？詹姆斯、安东尼、戴维斯、韦少、霍华德、安东尼会成为队友？在3年前你又是否想过杜兰特、哈登、欧文、格里芬成一队队友了？ 真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但是现在都被湖人跟篮网这两支球队变成现实了。这种顶级强队之间展开的军备竞赛也让新赛季觉得更加的让人期待。我们继续来听听江帆的分析啊，他觉得湖人篮网的故事在新赛季依序会延续到赛季末的。 应该说篮网和湖人两支球队在休赛期的大量的引入豪一般，又对于新赛季的格局可能又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究竟会不会是决定性的呢？可能每个夏天都会有过一个这样的疑问。而且每个夏天的疑问，并且包括每个夏天的这个定论能否最终实现，可能答案都不是大家一开始所想的。湖人和篮网呢，13位的全明星加在一块的这个数量确实是非常非常豪华，让很多球队很羡慕。但是呢，这样的豪华程度其实也会存在一个大家所担心的问题，那就是融入问题和大家所想的是否能够在这一个赛季的时间节点融入到一块，可能都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每支篮比赛呢，在流动性非常大的大背景之下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不同阶段的年龄和职业生涯阶段的时候呢，都要为自己的这一年做一个综合的考量。有人固定会为了这一个赛季的数据做出更多的考量，会到了他的合同年。有的人呢，可能是到了他的职业生涯的末期，或者说在近末期的一个最大份的养老合同，究竟能够签一个多少的价位？那这个时候 ，KPI 也就是他们的数据考量，可能会体现在数据端、得分、助攻、篮板，或者说纯帮助胜利。当然有一些球员呢会帮助球队取得比赛的胜利，数据往往最后看起来呢并不是那么的好看，那就是非数据端的作用。那这样的球员一定是各大豪强球队都非常热衷于去追捧的，但这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可能都有一个自己的考量。当巨星都云集在这两队的时候，其实关注更大，但是所带来的疑问或者说是争议也变得更大了一些。刨去伤病，刨去一些我们可能还无法预料的原因和变数之外，单从这一方面的考量来讲呢，这两支球队在新的赛季打到最后的时候呢，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需要去让他们在这一个赛季当中去共同解决。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综合的消息啊。虽然说现在是国足的这个国际比赛日啊，但是中甲的比赛还没有停止。昨天的下午，中甲的第三阶段第十九轮，辽宁沈阳城市和浙江的比赛啊，最终呢，十人辽宁是2-2战平了浙江队。 是的啊，在全运会方面呢，女子飞碟双项卫蒙成功卫冕，为山东夺得首金。在昨天14届的这个全运会的女子的飞碟双项决赛当中呢，比赛结束了啊，山东的名将魏萌58中的成绩蝉联了全运会的该项目冠军，这也是山东代表团在本届全运会收获的首金。张东莲53中为江西代表团增添一枚银牌，上海的黄思雪获得季军。而就在这个比赛结束不久之后啊，山东在射击上也收获了第二金。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美网的消息。那阿瑟阿什夜场是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前赛会的亚军四号种子卡普里斯科娃在决胜盘抢七当中挽救一个赛点，最终是7-5、6-7、7-6险胜了19年的法网四强选手阿尼西莫娃，惊险的晋级了第三轮啊。捷克人全场轰出了24记 X 球啊，这是创下了从88年进行数据统计以来美网的女单赛场的最高纪录， 真猛啊。 嗯， 哎，男子这块呢，这个男单第二轮进行当中啊，这个前美网亚军日本选手锦织圭耗时3小时57分钟苦战5盘啊，7-6、6-3、6-7、2-6、6-3战胜了美国选手麦克唐纳德啊，典型的膀胱局哈。 嗯， 哎，职业生涯第8次晋级美网男单正赛第三轮哈，5盘之王的外号也被进一步坐实了。 哎，那所以跟德约科维奇之间接下来的第三轮争夺，哎，会不会又是一场就是魔人大战啊？可以看看小德也是能扛得住这样长时间的长盘的决战的。 是 啊，我们也继续来看一看美网其他的今天凌晨的消息。那就在女双的第二轮当中，赛会的14号种子，我们的张帅啊，搭档着斯托瑟，用时了1小时14分钟，6-2、6-4，直落2盘淘汰了加藤卫卫和桑塔马里亚，成功晋级了16强。他们在第三轮的比赛将会和3号种子青山修子和柴原英菜去争夺一个四分之一决赛的参赛权。另外，在女单方面，也看到了一场前大满贯冠军也是前世界第一的对决。赛会的9号种子木谷鲁扎苦战了2小时15分钟，6-4、3-6、6-2，力挫了赛会的18号种子去年的美网亚军阿扎伦卡，继17年之后职业生涯第二次晋级了美网女单的16强。木谷鲁扎他在下一轮是面对的8号种子捷克的好手克雷科吉茨娃去争夺一个8强的席位。 是的，在其他的一些冷门项目上，摩托艇啊，F1 摩托艇这个首秀，中国队首秀在即了。国际摩联 F1 摩托艇世界锦标赛重燃战火哈，以前呢受疫情影响停了1年半之久，在这次重开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天荣 F1 摩托艇队会参加本站赛事哈，之前的冠军队，当然了，是两位外国选手在我们的俱乐部啊，参赛选手依然是夏培与莫林的组合。 嗯，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聊一聊国足啊，就是国足看国足要。聊人生，您在什么时刻是觉得有这种幡然醒悟的感觉啊？当然，第二个话题是聊一聊这届大学生的身体为什么不行了啊？刚才有很多的家里人说为什么不行呢？唯成绩论，唯分数论，也许缺乏运动，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这可能是一个导致的原因。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第三时段再继续回来。 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早晨到白天，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弱雷电，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降雨影响，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今天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一，天气比较舒适，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一，体感舒适。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为二，紫外线照射强度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好，回到了第三时段，已经是8点钟了啊！我们在这个时段也会跟大家继续的多多的聊一聊国足，因为确实。哎呀，国足不让人省心啊！就在这个12强赛刚刚，开始的时候，本来群情激昂啊，对国足真是燃起了这种充分的希望啊，但是呢，一盆冷水浇下来，瞬间又让我们回到了地上。就是这样的感觉。 是，还是审慎的来看一下现在我们所处的形势吧。 我们在今天的主咖上麦连线的是天鹰啊，请天鹰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鹰你好。 哎，大家好，小凡早上好。 哎，不容易啊，在周六的时候把您这么早薅起来啊，也是啊，谢谢天鹰啊，支持我们的工作啊。其实听众们也特别想跟天鹰一起来聊一聊，因为这个第一轮啊，真的是输得有点难看了。其实目前小组垫底的这个结果，我们不是不能接受，对吧？在赛前，我们就说，即便是输掉澳大利亚，也是一个正常的水平，但是有一些意料之外。也有一些情理之中，天鹰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输给澳大利亚可能不奇怪嘛。但是呢，奇怪的是，就是我们不舒服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们输了3个球，第二个呢是看到了别人竟然会赢球，还有的人是差点赢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就是首先是跟自己比哈有点不舒服，跟横向对比的时候，跟我们差不多的人表现的比我们好哈，同班同学嘛，本来跟我们。学习成绩差不多的人是吧，我们甚至比我们认为学习成绩要差的人啊，竟然都考试考到了我们前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现在心里最不舒服的地方。 主要是横向对比而来的。 横向对比，对。 那聚焦到跟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来讲的话，有很多的现在赛后我们得讨论一下这战术安排的问题啊。我们在面对澳大利亚这种多数都是欧洲的二流联赛来的这些主力球员，尤其是他们这种强大的中场的组织性，我们的中场跟人家一比高下立判，就在赛前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就对方的这个预判有点不足了，我们有点盲目自信了，还把澳大利亚当成一个曾经我们遇到的那些就是脚下技术比较糙，只是靠身体，但显然事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 对，就澳大利亚打咱们那个3-0这个比分啊，其实在之前就是咱们好多媒体当中啊，球迷当中啊哈，由于前一段时间那种乐观的情绪嘛哈，甚至咱们都看到过，有原来很多新闻啊，球迷说我们得打澳大利亚也3-0是吧，这个反正我是看到过啊，就认为这小组当中打澳大利亚3-0还是有机会的哈。然后啊，我当时觉得因为咱们几次连线嘛，做节目嘛，其实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大概率会输给澳大利亚，非常非常难，运气好能打个平局，但是大概率会输，因为这几年以来啊，我一直在看这个澳超联赛，就是客观的说，澳超联赛的确从这种联赛水平啊，就是外援水平上面跟咱们比，那真是差太远了。澳超联赛的那几个外援啊，顶级外援那几个射手榜上排前名的几个人，搁中超联赛谁也提不上。就是上港队的这个莫伊啊，就是曾经是这个澳超联赛第一中场，天下无敌般的中场，只要他出场，这个队墨尔本胜利就能赢啊，他不出场这球队输了，这么厉害。但是在中超看上去当个外援可能还得当替补哈， 就存在感不强啊。 对，但是澳超联赛整体的这个攻防速度 几年以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只是本土球员的一对一打，只是本土球员组合对打，澳超联赛本土的攻防速度、身体对抗，不是中国联赛可以能够去 PK 的。 嗯， 这个是我认为的一个基础，就是说我们本质上来讲，跟澳超联赛的足球水平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第二个，我认为就是说我们的赛前的盲目乐观的情绪，我觉得这种战术上面的有点轻敌了。 嗯， 我认为咱们对澳大利亚的确是有点轻敌了。就咱们所采取的这种开局抢攻、这种压迫式足球，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就是说，现代足球就是这么踢。但是我们所面临的不同对手，是不是应该有不同的选择？ 嗯， 澳大利亚这样的对手，我们去采取这种打法，其实客观的说，我那天跟大家也分析过，澳大利亚平均年龄非常小，就是98年的、95年的队员非常多。我们中国队员当中啊，这个92年的就已经属于年轻的了。就88年的、89年的都很多，我们的年龄比人家对手大，就是我们这种平均年龄比对手更大的情况之下，我们在炎热的天气之下就采取这种高位逼抢，的确前20分钟踢得还可以，对吧？但是在高位逼抢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创造出直接的这种得分的机会，这就很危险了。我当时觉得，前20分钟咱们开局的抢攻场面上看着不错，但是没有直接说我能创造出连续的进攻的机会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很危险了，这种冒险式的这种打法没有看到效果。 嗯， 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是澳大利亚实力真的就是比咱们强，输球不意外，他的足球水平、足球的技术水平、足球的战术这种节奏的能力比咱们强一大块，这第一。第二，我们开局抢攻的战术就是想赌这个打开局，没有赌上，没有打出效果来。 是， 我认为这是第二个问题。希望咱们国足哈，包括就是国足身边的这一些媒体啊，包括咱们就是国足会采取好多这种获得信息的办法哈，去采集这种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咱还是要冷静客观，真的是不要想，因为我们想12强赛，我们是怎么进的12强赛，费了半天劲才进来， 对， 我们真没那么强。 嗯，确实这个我们前方的这种保障的系统啊，知道是非常的丰沛的。刚才天人也说这个技战术的分析啊是很完备的，就对手有多少的数据我们都拿在手里，但是这数据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怎么去依据这个数据让它成为一个助力啊，不是说看这数据之后，哎，让我们突然的自信心膨胀，然后觉得说，哎，我们可以赢澳大利亚了，我们可以在日本身上拿分了，不是这么回事，而是让我们更加的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目前的这个实力哈。那其实接下来对于国足来讲，摆在明面上呢，就是非常的艰难，马上要在下星期二面对日本。虽然日本在首轮的时候也是爆冷的0-1输给了阿曼，那现在日本的这个情况，天人是不是更多来给我们分析分析？因为现在日本的这个无风啊，这只是一个看起来的表象，但是实际上我们在面对日本的时候又要做哪些调整？ 我觉得首先说日本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上一次比赛日本跟这个阿曼是吧？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这场比赛日本跟阿曼，大家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说阿曼都能给日本赢了，那我们是不是也有戏啊？大家觉得这个，其实我认为那个比赛的信号，在我看来是一个挺不好的一个信号，就阿曼把日本给赢了。因为首先对日本，我们先放一分钟啊，先放了一分钟，先说阿曼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麻烦是在哪儿？阿曼获胜了。阿曼获胜的背后，因为我之前啊做过一个阿曼的一个分析，阿曼能够获胜是因为阿曼第一，我们都看到了他这个主教练对吧，伊万主教练，这个原来在山东鲁能带过嘛，他对亚洲足球非常熟悉，他不单带过山东鲁能，他带这个伊朗的那个波斯波利斯打过亚冠的决赛，然后带过这个亚洲足球很长一段时间，对亚洲足球非常熟，这是第一个，他知道亚洲足球什么样，中国足球什么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阿曼现在的整体阵容今年这个经过大换血之后非常年轻，你看看欧洲杯你就能明白，现在足球必须要年轻队员体能充沛，反复冲击，这种高节奏高对抗是怎么体现的？说白了，年轻队员多你才有机会打出来，这是他第二个问题，就现在阿曼的这种整体的更新速度非常快。第三个问题，我们说中国队我们自己做这种赛前准备哈，这个非常充分，这个保障非常好，阿曼同样做得非常充分非常好，踢了很多高质量的热身赛，他们国家队给他们想办法。另外一个， 这种赛前啊，这种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保障啊，环境保障啊，他们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跟心血。不是我们，不是只有我们认真的备战了，阿曼也认真的备战了。而阿曼现在赢了日本，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到时候踢阿曼会非常难，非常非常难，不简单了。原来我们认为阿曼身上取六分，现在我跟您说，我们跟阿曼打平，我觉得都需要运气。 就是两回合打拿两分， 有难度了都。 有难度了都，哎呦， 对对，因为我们的优势，我们经常说我们是备战充分嘛，对吧？ 嗯， 牺牲了两年联赛，备战充分。 嗯， 其实阿曼备战比咱们还要充分。 嗯， 年龄更新比咱们还要好，主教练非常熟悉亚洲足球，你知道吧？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然后说完阿曼，我们再回来说日本，大家可能就很清晰了。日本的输球并不奇怪，对吧？如果阿曼真是我们中国足球拿六分的球队，那大家会觉得，哟，那他怎么把日本赢了呢？但是我刚才跟大家说完阿曼的情况，主教练、球队的阵容、球队的国家队的备战，你会发现其实阿曼不是个鱼腩，对吧？不是个怂队，就是说，所以说他在日本身上能够爆冷，我觉得还是有一定他自身实力这种道理。而日本的足球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哎，我一直觉得，其实，如果说谁有资格在亚洲骄傲轻敌，绝不是咱们有资格，日本的确有资格。就是日本足球很多年以来，他们的这种思路已经不再跟亚洲球队相比了。就是你最近几年，你看日本的足球新闻，看日本的主教练的谈话，看媒体的态度，其实日本都在谈论的是我们在世界杯当中。哎呀，跟那个比利时的比赛哈，我们的技战术分析，我们这个日本足球为什么最后没有把比利时击败？他们在分析这种东西，就是说他的眼光已经是世界排名前十的球队了。日本人在这么想这个问题，所以他才有资格来轻视亚洲对手，跟亚洲对手比赛的时候提不起精神，对吧？所以说，我认为第一个日本足球第一个问题就是轻敌 啊， 他才是轻敌。日本队真的是轻敌了这场比赛。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森保一，日本足球的确是，就是做到了咱们经常表扬的哈，这个一贯制嘛，就这主教练带国奥队啊，带国家队啊，带各种队啊，风格统一，上上下下风格都是一样的，但是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日本足球的这种整体的风格比较保守。他在国奥队的时候，之前我看过就比较保守。 嗯， 他在早期国家队的时候也比较保守。如果说我觉得以日本队现在的实力换上一个更好的水平的这种外教，就是这种现代足球啊理念更深的外教， 嗯， 我认为可能打得会更好。相对来讲，日本现在的主教练森保一有点保守， 有点保守了。 对，我说第一是球队整体轻敌，第二是战术风格有点保守，实力在关键的时刻没有打出来。就一旦队员自己这种轻敌的心态出来了，教练再不能激发队员。我认为日本队出现这种冷门，偶然出现冷门的时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跟他们打的时候，之前我觉得大家最乐观的时候是认为3-0轻取澳大利亚，1-1打平日本嘛，对吧？ 我的天哪！ 因为我看过很多这个媒体人就是在这么说的嘛，大家就认为澳大利亚我们得击败了，日本得拿个平局嘛，我们就出现了，对吧？但是现在的时候，大家重新风格又回来了，认为2连败之后基本出现就没戏了。所以对于中国足球来讲，下一场比赛如何跟日本踢，已经又提前到了生死战了，对吧？但是我认为这种观点还是不对，就是即便输给日本，我认为接下来的比赛中国足球仍然有机会。 那必须的， 就是、不要对，不要跟打97年似的，认为我们输给沙特了，啊，这个世界末日了，这个机会没有了，结果发现 开始算分了啊 对，结果发现，哎呦，其实后来还有机会，对吧？ 对。 你即便输给了日本，2连败之后还能有机会， 没错， 是因为这个小组里面越南还能差点给沙特扳掉呢，对不对？就谁混战之后，也许浑水摸鱼就是我们。然后，但是怎么打日本，我认为啊，最重要的一点，中国队一直没有解决好的，就咱们之前也经常聊的，打40强赛靠进攻，打12强赛靠防守。 是， 中国足球应该在12强赛的中第一解决的问题就是防守问题。就第一解决的问题就是把我们的防守做好，先不丢球， 没错， 我们才能有去跟人家谈判的机会， 嗯， 才能在桌上坐下来的机会。 嗯， 我觉得打日本，如果是还是通过这种高压的这种进攻啊，我觉得咱们的进攻效率，首先另外一个不得不说的问题，不是李铁不上这些规划球员，这个得替李铁说一句话， 我认为不是李铁不上规划球员，是上了这么多场比赛，之前也上过，有没有说几场比赛说这几个规划上去就跟国安这个比埃拉、奥古、巴坎布似的上去三个人噼里啪啦就帮你把比赛办了，对吧？你中国球员看着就行，这仨人就把比赛给你办了，没有过吧？这个埃尔克森、阿兰跟这个谁跟这几个人组成的这个规划球员没有起到过这个级别的作用吧？你这样的上他能解决问题吗？我认为也许能，但我们现在还没看到过。所以说就是在这种规划球员单兵作战啊，团队小团队作战解决不了核心问题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要对自己的进攻有过高的期待，还是要先做好防守。我认为防守还是防守，十二强赛就是防守，防守能做好我们才能有机会。 那接下来我们除了日本之外啊，其实就像天人说的，下一场输了日本也不是世界末日，因为后边还有八场比赛，要让国足去对抗。尤其是如果说对阿曼，我们现在的对抗的难度加大了，那对阵越南跟沙特的时候，因为沙特我们之前在聊的时候也说，沙特现在的无论他的实力还是战术的素养，他的备战的这种完整性应该是在澳大利亚之上的。那这么算起来，咱最有可能拿分的一个对手就只剩下越南了，是不是？啊， 对，越南也这么想， 越南也是这么想， 越南也这么想，对。然后所以说，现在我觉得中国队前两场比赛不，这个话不吉利哈，不能说前两场比赛输了哈，就是中国队第一场比赛输了，第二还没输哈。就是说中国队开局的表现，其实已经让这些小组赛当中的对手把我们看低了。就是说现在我相信包括越南、阿曼、沙特都认为接下来的比赛中国队这六分得拿下了啊，跟我们之前的心态是一样的，是不是？那这种心态之下，其实如果我们自己主动的调整，其实打他们还是有机会的。我不认为就是中国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之后，就是这些队伍我们依然一点机会都没有，我认为还是有的。足球比赛当中还是有偶然性的，韩国也赢不了嘛，对吧？ 对， 韩国也是打得磕磕绊绊嘛，就是说我们还是有机会。现在关键是对手的心气儿上去了，对吧？我们的心气儿下来了，心气儿可以下来，但是斗志不能下来。就是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理处于低位，可以让自己的心态处于低位，但是我们的斗志、拼气儿跟我们的决心不能够下来。我相信哈，接下来的比赛就是狭路相逢，原来说是勇者胜，现在我认为是这个狭路相逢，可能是这个心态，就是这个气势低的人胜，就是比的是谁更加能够耐心，谁更加能够低调。因为你看高调的那几个球队，日本、韩国、中国，是吧？都踢得不太好。对，中国现在也被并入了高调的球队了哈，跟日本、韩国这方面是一样的，心态很高调在前。就是所以说，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讲，接下来比赛把心态要放低，但是不能丧失斗志。跟那几个球队比，也许他们会踢得比我们好，但是我认为我们拿分的机会还是有。 还是有机会啊，但是要尽快的去把自己的这个心态调整好，因为比赛时间非常短，能调整的时间也很有限哈。当然从 AB 组的整体的这个形势来看，刚才咱们是分析了咱们这个小组，那整体的形势来看，现在韩国天爷也说了状态不好，0-0被伊拉克逼平。那其他的一些球队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亮眼的地方吗？ 整个亚洲足球来讲，其实因为我原来做过一个统计分析啊，就是我发现其实从98年之后，亚洲足球的这种世界杯出现的这种球队的情况就非常统一了，无外乎就是这几个球队，对吧？就掰手指头，日本、韩国、沙特、伊朗，就是东亚西亚这个四个球队，然后看看有没有谁运气比较好哈，能凑进去，比如说2002年的咱们是吧？然后就加进去了，然后其整体来讲还是要看这几个球队的表现。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有一些强队，就包括那个伊朗队，我认为整体来讲啊，从他们的赛前备战看，我也认为这几个强队都有问题。你看日本、韩国都出现了问题，然后我认为伊朗踢的也不是特别好，沙特踢的也不是特别好。就是真正让大家眼前一亮的，还不是这些强队。其实让我眼前一亮的，我觉得像之前的这个伊拉克，伊拉克这个队伍，大家看他踢的时候。哎呀，大家总是认为这个队伍应该不行了啊！每次都认为，你看越来越艰苦，环境越来越差，条件越来越差。其实就来自于我们的信息的不对称。其实伊拉克这个球队当中的大部分球员远远不是我们想象的啊！一边在那个 贫民窟难民营里面生活，一般就是踢世界杯了，他不是了，他们也都是在这种正常的职业联赛的环境当中去比赛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对很多球队的真实判断跟实际情况，就是判断跟实际情况存在很大的分歧。 嗯， 我觉得像伊拉克这样的球队又打出了一个非常稳定的表现。 是，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给特别大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伊拉克其实给中国做一个参考，你做好防守在亚洲是能够取得成绩的。亚洲没有那种砸开十层核桃砸开十层盔甲依然能得分的球队，没有，就是你把自己的盔甲包好了，严密的防守能挨过这九十分钟。他不像这个对手当中，你对手当中没有比利时，没有英格兰，对吧？ 嗯， 你缩在后面九十分钟，他也能给你敲开你的这个敲开你的防线。亚洲没有这种队伍，所以说我觉得伊拉克给我们的这种影响，就是说做好防守，想办法在个人防守、体系防守、团队防守当中做好这种准备，绝对有机会。我认为大家可以看看他们的比赛。 嗯，真是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得更正确一点啊，把我们摆在一个，不是要跟澳大利亚打对攻的这种位置上，至少哈、好，谢谢田英，我们也在后面的比赛继续跟田英取得联系，谢谢，再见， 好，再见，哎。 哎呀，刚才大伙儿听着天音的这一通分析啊，自己也是心里有听了说哟，怎么听着后脊梁都发冷啊，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啊。 这后边这要是遇上的几个对手里只有越南能拿分，对方也这么想的话，那基本上两场、也就是乐观点儿，对越南两场四分， 是这、或者说有的可能已经在想十场比赛能赢吗？ 啊，能不能拿分呢？啊，会不会是一届最差的十二强赛呢？那上一次十二强赛咱没规划的时候，还是临了了临了了啊，最后的比赛里边出了、差错啊，没有能够继续往前一步。这回啊，小玉说天日的话反着听啊，花十几亿的规划不上。这个一定是主教练最大的失策。 是，我觉得有一位球迷说的还我觉得比较实在啊、 嗯、 说你也别说战术分析那些，现在全国的球迷都想看这几个人上去到底怎么回事呢、 啊、你总得拉出来溜溜、 啊、你要不先上一场吧，输了就输了、我们就安心了。 哎，但是这么想，咱这么想，就是在面对澳大利亚，其实赛前不管舆论有多么的高调，其实教练组心里明镜似的，输掉比赛是非常正常的情况、这时候要是上了规划，这比赛依然没赢下来，那是不是面对的舆论压力会更大、 这个士气就没有后退的余地。 哎，所以下边的比赛比如说面对阿曼、越南啊，十月份的两场比赛，那规划都全权出动，这个时候我们能在对手身上拿分还算是有一条后路可走吧。我们也继续进入到今天的走进冬奥会，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走进冬奥会，我们也关注一下，就在服贸会开幕了之后，2021的冬博会也在北京开幕了，也探讨了冰雪产业如何破圈的问题。来听听我们的记者于博川带来的报道。 怎样借助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契机，实现中国冰雪产业的破圈和可持续发展？在9月3号举办的2021冬博会开幕式及主论坛上，各路嘉宾纷纷建言献策。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副司长彭维勇表示， 政府方面我们可能还有通过体教融合支持我们冰雪运动进校园，培育更多的青少年掌握我们冰雪的这个技能，只有这冰雪人口壮大了，我们经济人才才会提高，我们产业的消费人群也会壮大，加大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比方说我们“十四五”期间，我们将会同发改委实施“十四五”期间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这个工程当中我们有一项任务，就是支持以冰雪为主要内容的户外运动的公共配套设施建设。 在扩大冰雪人口、推动青少年冰雪运动普及方面，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高云超介绍， 实际从我们开展的这个冰雪运动进校园呢、奥运文化进校园这个活动呢，也是让很多的这个中小学生呢能够从中受益。再有一个呢，就是借助像冬博会这样的平台哈、更多的去展示这个奥运文化啊，传播这个奥运知识。 今年呢，我们也和那个首都体育学院一起开发一个面向青少年的一个有关奥林匹克文化的这个知识读本吧，啊，让更多的孩子们呢能够通过浅显的个图文并茂的一个形式呢，能够了解奥运文化，了解冬奥。 今年的冬博会纳入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从9月3号到7号在首钢园区举办。从2016年开始，冬博会已连续第六届举办。高云超表示， 冬博会呢，一方面呢是展示冬奥的筹办成果，宣传我们的冬奥，更多的是普及推广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再有一个呢，借助这样的平台呢，引进国际的这种冰雪资源，促进中国的冰雪产业的发展。 前国际滑雪联合会秘书长、世界体育领袖莎拉·刘易斯在冬博会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是如何看待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和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的呢？请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莎拉·刘易斯在2000年到2020年一直担任国际滑雪联合会秘书长的职务，目前他是世界体育领袖。莎拉·刘易斯曾多次到访中国，可以说他见证了中国冬季运动的发展。目前我注意到中国的冬季运动有了一个巨大的发展，尤其是我第一次参加冬博会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对冬季运动感兴趣。但我还是想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会是冰雪运动在中国持续发展的强力催化剂。我必须要说，中国的媒体在宣传和推广即将到来的冬奥会和冰雪运动上完成了出色的工作，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熟悉并开始真正热爱冰雪运动。莎拉认为，中国各项相关设施的建设也助推了冰雪运动的发展。在中国已经建成的冰雪运动设施越来越多，数量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当然了，在中国也有很大量的人口需要这些设施。不仅如此，高铁的发展优化了路网，使得遥远的冰雪运动场地也变得触手可及。而且好多冰雪运动场所是直接建在城市里的，并不需要走很远，这就意味着全国各地都可以享受到冰雪运动。莎拉认为，健康中国的政策为全世界做出了表率，健康中国和冰雪运动发展互相助力。中国政府推出了健康中国的政策，为世界其他国家做了榜样。在当今社会，人类的健康安全是第一位的。冬季运动给了大家一个机会走进大自然，呼吸新鲜的空气。冬季运动和强身健体相结合，为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莎拉出生于北伦敦，一个缺少冰雪运动条件的地方，不过这并不妨碍她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她从小便练习滑雪。谈到缺少冬季运动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如何发展冰雪运动，莎拉说道，的确，北伦敦缺少冰雪运动的条件，不过在目前的中国，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中国建了许多一年四季都能使用的冰雪运动设施。像我当时的队友和朋友，年轻的时候没有冰雪运动的条件，但是他们还是很享受这项运动。当时可能会去一些人造滑雪斜坡去练习，这也很有趣，并且不会改变运动技巧，也很美妙。这和真正的滑雪可能或多或少有所不同，但这也是很棒的经历。谈到即将到来的冬奥会，莎拉对筹办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场馆就知道了，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其他方面都是最高的标准。而且中国利用了首钢这样一个设施，在筹备过程当中传承了工业的元素，筹办工作毫无疑问都在正轨。 好，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啊，一个说说国足啊，在哪个时刻让您觉得有那种幡然醒悟的感觉？另外一个话题说说这些大学生的身体，哎，怎么就不行了呢？ 嗯 啊，这边很多的家里人，有也说6645说体育啊，就是一些爱好啊， 是 球迷们的那种代入感。大可不必啊， 确实 我们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嘛， 别上火。 哎，国足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一个点缀。 嗯，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在8:30再继续回来。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有表达的欲望，有做主播的梦想，机会来了。你好大主播，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热烈报名中。本次大赛旨在鼓励声音内容创新，发掘和培养善于表达、精于策划、专于运营的新时代融媒体主播。大赛面向社会开放，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均可报名。获奖者不仅可以获得奖项证书、现金奖励，受邀参加颁奖盛典，更有机会获得签约资格。报名及作品提交持续到9月12号12点。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快报名吧。 好，北京时间的8点31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子昂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心畅晓的第四时段。咱们在这个时段先来聊一聊国际足球啊。 是的，咱们这儿想破头怎么能进这个世界杯啊？世界杯现在可能要既扩编啊，又缩短周期 啊，这4年一次的大考， 嗯， 现在要变成了年年都有，哎，那我们是不是就有机会了？ 是的，温格啊，前阿森纳的主帅，目前呢在国际足联担任世界足球发展总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近期说啊，一直在推动一场国际足球的变革，变成每2年举办一届世界杯，每2年举办一届洲际大赛啊，目标是每个夏天都有一项大赛。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让预选赛在5到6周内就完成赛程啊。温格表示呢，我们希望更改赛事的频次，让赛制更加简明，让各支球队只参加有意义的比赛，正在让足球的水平得以提升。得，那就是。一场比赛直接淘汰了吗？ 对，这单败淘汰这个有一点太过刺激了啊，失去了打杯赛这种长期的，从预选赛到这个慢慢的啊，这个小组赛阶段到正赛阶段决赛圈阶段的这个乐趣。 对，晋级之路变成了晋级一哆嗦 这事儿我估计不能跟温格教授想一块去的比较少啊，再加上欧洲联赛本就是满满当当的这个赛程，怎么跟这个新的这种每年都有大赛的预选赛赛程去相匹配， 是 其实也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了。 对，挺心疼球员的，按照这个说法，因为每次到了世界杯或者欧洲杯，我们能看到欧洲那些熟悉的球员真是拼了老命了 啊。 世界杯欧洲杯结束以后，很多球员都会退役或者说出现大伤等等。 对， 这不能这么来呀。 但是我们看看国际足联的这些管理层官员们他们的动议倒是挺有意思的啊，就对这个世界杯至少是改2年一届的提议，投票的情况来看，居然166票都赞成，22票反对。 但这个不是说赞成占多数然后以后就成了，而是说 这 是 一个 动议，对，就是说赞成占多数，那么我们就来讨论这个事儿。 赵军说，温格教授这有点瞎胡闹的意思啊。 是 啊，这也是为了推动整个国际足联现在一个大的趋势吧，让世界杯扩军扩容啊，然后在一个新的赛制来展现在大家面前。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欧洲足球其他的消息。根据调查，这段期间曼联的净投入是达到了1.87亿英镑，排在第二的是切尔西。但是蓝军的总开销其实是最高的啊，因为卖人的收入也不菲，压低了净投入。而阿森纳是排在了净投入的第3名， 多尴尬呢， 啊， 对吧？ 太尴尬了， 花钱 在前三呢，对吧？积分可能在后面三个呢。 哎，别提了。 是，再来看曼联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啊？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这确实重新披上了曼联的七号战袍啊！这是所有的球迷的期待哈。在2003-09首次效力曼联期间呢 ，C 罗就穿过传奇的七号球衣，为球队出场了292次，打入了118球，赢得荣誉包括三个英超冠军和一个欧冠冠军啊。而之前的七号的主人埃丁森卡瓦尼会改穿21号，这也是他在乌拉圭国家队的号码。在国家队比赛周后，曼联将在9月11号主场来迎战纽卡斯尔联 ，C 罗可能会身披着崭新的七号球衣，在这场比赛中正式回归梦剧场。 哎，所以卡瓦尼作为一个老将啊，也是此时此刻显得非常的情商很高。 对， 啊、我做一顺水人情， 格局打开。 哎，我穿一个21号也是我国家队的球衣， 嗯、 这时候让 C 罗这是万众众望所归的七号穿身上，这不是很？大家都喜闻乐见的事儿吗？ 哥们儿退役了 ，CR7 那公司有我一份吧。 哎、对，所以呢，在此时此刻啊 ，C 罗的球衣已经是敲定了七号之后，其实是引发了很多球迷的狂热的，包括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都受到了 C 罗效应的影响，开始追星了。说女王已经订购了80件曼联的球衣，还要求 C 罗为她亲自的签名。女王一生也是见过无数的名人啊，但是这一次是她第一次向他人索要签名。瞧瞧，之前都以为女王不应该是西汉联的球迷吗？怎么？ 可能也怎么说呢？球迷是球队是喜欢西汉联，但是 C 罗来了，这是个大事儿，纪念纪念啊，送送人嘛。对，80件不可能胡强的，那要那么多，肯定是送人的。是。然后 C 罗这个可能上演首秀的比赛啊，门票已经被炒到了2500镑，我的天哪！不至于吧？ 2500镑。 对，这球迷想看场球，这付出代价有点多。为什么呢？因为 C 罗这个9月11号呢，对纽卡斯尔的比赛啊，是在当地时间的下午进行的啊。英足总有这么一个规矩，就是晚上的。周末晚上的比赛能转播，周六下午的2:45到5:15之间是不许有任何足球比赛的电视转播的。也就是说， 英足总实在是这本账算得太鸡贼了。 确实啊，这是硬卖呀，这票！我天哪，想看 C 罗就得到现场 啊！这反正现在不转播这场比赛了，那只能进场观看。现在二手网站上啊，曼联队纽卡斯尔的比赛门票已经是炒到2514英镑一张了，但是曼联俱乐部官方也是呼吁球迷别买那黄牛票去啊，这些门票很多都是无效的。但是球迷啊，真的是一心啊都想进场观赛，千万别到时候因为这个原因损失了金钱， 对， 还没法看到比赛， 是的， 尝试， C 罗啊，为了备战曼联回归首秀，也自己也是拼了。国家队记录啊，放一边，暂时先不刷了。确实，他之前呢，就是在那场比赛里面是拿下了这个国家队历史最佳射手的记录啊，独享了。那但是呢，紧接着踢完那场以后啊，就退出了本期的国家队集训队，已经是准备回曼联尽快备战了。因为根据英国的政策呢，防疫要求是自我隔离要5天啊，其实也挺松的。他要在如果说这周五，也就是昨儿啊，去曼联的话，也要在下周三才能出来。所以说呢，曼联本来是想申请这个精英运动员豁免啊，希望避免隔离，但被政府拒绝了。所以 C 罗和普通飞往英国的游客一样，都要接受隔离。所以说呢，考虑到这些问题 ，C 罗就放弃了国家队的一场跟卡塔尔的友谊赛，而保证9月11号能够回归首秀。 那当然，因为 C 罗的出走，其实也是看到很多之前的消息啊，比如说意大利的媒体也爆出来说，阿莱格里其实对尤文放 C 罗走这事儿是感到非常的愤怒的，而之前呢，并没有告知他要出售 C 罗的计划。现在事儿发生的这么突然啊，闪电的转会，24小时之内完成，也是让尤文的主帅感到非常的不愉快啊。当然，在这个夏天，尤文是从埃弗顿签了小基恩，从萨索洛签下了洛卡特里，但是尤文怎么去面对缺少 C 罗的这个真空地带， 是、 啊、还需要时间。 但是确实 ，C 罗在尤文最后一年过的双方也都不开心、啊，这分开就分开吧，来看看跟球衣还有一件事啊，就是这是 C 罗的球衣啊，梅西留下的10号球衣有主了啊，18岁的 小将现在已经不止18岁了啊，更大了一点。天才小将安苏法蒂将身穿巴萨的10号球衣，然后呢，自己的安苏法蒂的父亲特别兴奋啊。这虽然说自己不是英国女王，但也是买了几十件。 这个，但是这价钱差的有点远啊。 是，就是女王是买了80件， 嗯， 她是买了8件，这还是会过日子啊。自己的儿子都穿这个巴萨的10号球衣了，这不得，在场的所有的由我安苏法蒂的父亲买单。 对，所以这是一种纪念吧，也是支持儿子的一种方式。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世预赛的多场比赛啊。在南美区预选赛的第9轮，阿根廷客场是3-1轻取了委内瑞拉，而五星巴西也是做客圣地亚哥国民球场1-0小胜了智利。那现在咱们也在巴西国家队看到了昔日中超神锋的身影。 是的，霍尔克啊，他表示啊，去年我还在中超踢球呢，现在我竟然入选了巴西国家队，时隔5年重新入选了国家队啊。霍尔克说很难相信还能代表国家队出场，之前呢他在上海的上港效力了4年，如今呢在巴甲的米内罗竞技来踢球，他也是重新入选了巴西国家队，参加世预赛。 胡尔克这个言下之意是不是我终于不在中超踢球了？哎，瞬间就在巴西国家队的这个选人范围里边了哈，终于能看见我了。哎呀， 确实这说的呢，咱虽然说可能心里不太舒服吧，但是咱再看咱世预赛这个表现呢，好像人家说的也没毛病。 真是这很尴尬啊，但是确实也要承认这个目前很尴尬的局面。另外之前两个赛季里边，阿扎尔是被皇马球迷讽刺成汉堡王啊，因为没法控制对垃圾食品的喜爱，生生把自己吃出一大肚腩。他的连续受伤其实就是严重的体重超标去导致的。那1-0的这一场巴西队智利的比赛当中啊，内马尔呢也似乎成了新的汉堡王。 对，如果说 体型严重走形， 是您要是看了那场比赛，或者说您回去找了那场比赛的集锦就够了哈。您看内马尔，首先踢的不是很好啊，就是丢了28次球权，然后41次传球只有32次到位，8次突破只有3次成功。而且您要是去看的话，跟您想象的那个世界杯那个方便面头那个内马尔一点都不一样，很壮啊。然后现在也是蓄起了这个络腮胡，为了什么呢？可能就是为了掩盖双下巴，小皮有肚也能看得出来。 内马尔这怎么突然就一开始就要放纵自我解放天性了呢？这是因为梅西的到来实在让他太过兴奋吗？ 是，也有可能。确实也有媒体意思是说呢，在美洲杯结束之后啊，他就没怎么在俱乐部好好踢了，一共只在巴黎踢了64分钟的比赛 啊。 就是毕竟梅西也好，内马尔也好，在夏天都是踢到了决赛嘛。 对，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每一届大赛对球员来说都是一次大耗。可能这个大的消耗完事以后，想多补一补贴球标呢 啊，多自由一段时间啊。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进入到今天的赛场锐观察，我们也继续来说说今天的第一个话题，那就是国足啊。您在什么时刻，因为看国足聊人生嘛，有那种幡然醒悟的感觉，也到了幡然醒悟的时候了，必须要全新的认识自己。几位评论员像傅亚宇也是在撰文当中说，能守得住国足就还有希望，这是我们一直以来这一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哈。我们如果在接下来对日本、阿曼、越南啊、沙特的时候还继续想要通过抢开局打对攻来争取分数的话，那显然是不现实的。那所以怎么去解决这个中场和防线上的问题是第一点。另外呢，马德兴老师也撰文说，中国足球缺少大局观啊，这是回到了我们在联赛的准备上，虽然说是牺牲了2年的联赛来备战一次世预赛的比赛，但是马老师还是觉得8月份的这种密集的赛程对整个国脚们的身体状态有很大的影响。 是的，你看就尤其是国安最后那一场跟申花那场，这个进入到最后我们冲到这个争冠组那场比赛，所有的球员真的是已经是踢完比赛哨声响动都动不了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因素。那接下来对于国足来讲，在9月份啊，比赛结束之后，9月7号，结束能够回国完成隔离，短暂的不到1个月时间，备战10月份的比赛，这个体能的恢复也很重要。你要是说，咱攻不出去， 你在防守端你不创造一些拉扯出来的跑动的距离，你跑也跑不起来的话， 嗯， 那基本上这十二强赛咱们就不要想后面的事了。 是，所以说确实这样的一个输球啊，让我们所有的中国球迷真的是痛心，而且呢， 嗯， 就是一下就觉得幡然醒悟，又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哎，幡然醒悟，哎呀，原来还是一样的。 对，原来并没有太多的改变，是我们想多了。但是接下来面对日本的时候， 嗯， 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出战？刚才天英还有几位评论员都分析了，我们应该摆正自己的心态，在姿态上放低，但是在战略上不能轻视啊，甚至是我们在战略上不能触对手。郭健和原野也说了啊，尽快的调整心态和战术方向。而原野说，战日本，咱们看看阿曼是怎么打的。 7号打日本，只要心态方面解决好了，只要这个战术安排没有什么大的方向性的问题，我觉得不会输得多难看。因为国足呢，我们如果认识清楚一点哈，就是他的基本能力还是有的，他打不过也好，会被压制也好，但是应该不太会被打成筛子。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打日本队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尽快从这场的失利当中走出来。不要让这一场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因素来影响下一场比赛。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丧失信心，不要觉得我们跟这些强队有差距我们就打不过了。其实这个强弱我觉得都是可以打的，哪怕我们是这个第四档的球队，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你不能保证90分钟都很强，有几分钟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打出自己的节奏来的，还是能给对手制造威胁的。做的调整主要应该在心态上做调整，在这个战术方向上做调整。 接下来我们要面对日本队，留给国足调整的时间只有4天。日本队非常不走运，或者是日本队打得非常不好啊，第一场比赛他们主场居然输球了，所以说给日本队也逼上一条退路。如果说他再不能赢中国队，可能日本队主教练首先要下课了。现在日本的主教练已经申茂一已经被高呼下课声了。当然我们面对日本队，我觉得日本队不能接受拿不到3分，对于中国队来说完全是什么结果都可以接受。就像打澳大利亚之前，我说胜负平都可以，胜平都是说一个不小的奇迹，负呢也是很正常的。面对日本现在输球也正常，但是我希望面对日本不要一眼打出0-3或者更大的比分，不要影响我们的心态，不要导致我们的心态去崩盘。对于国家队来说，要尽快的从0-3输给澳大利亚的阴影中走出来，通过第一场比赛日本队的特点看一看他们的进攻当中有没有什么我们在防守中如何去布置好防守。阿曼队是怎么打防守反击的？阿曼队把控球权交出去了，日本队有65%的控球权，阿曼队只有35%，但是人家通过反击非常有威胁，阿曼队的次数一点不比日本队少。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利用这几天时间总结好，这个时候不是说队内去开批斗会啊，去怨天尤人的时候，一定要找最好的球员，最适应的战术，打出我们的特点来，不留遗憾就好。 当然除了日本之外，其实更重要的就是10月份啊，对阿曼，对越南，刚才咱们分析了一溜够，那现在看起来阿曼也很艰难了啊，绝不如我们想象的什么阿曼是本小组当中最弱的那支球队， 嗯， 没这回事儿啊。加上你要说跟澳大利亚你比这个战术的就整个的这个备战的完整性，真的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人家不完整的备战，直接从欧洲各个俱乐部回来，没什么合练时间，那不照样踩你3-0吗？ 是。 但是在跟阿曼的这种对决当中，可能这个还真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嗯， 那这一点上又抹平了啊！人家备战和我们一样很完整，整个的保障也非常的完整。其实拼的就是本身的实力。 是的，足球嘛，就是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是这么说的，说足球这个事儿呢，你说战术也好啊，备战也好啊，天气啊，主客场啊什么的，这就相当于都是次要因素啊，就相当于您要说吃一碗饭啊，实力是米，上面撒几粒芝麻那是其他的因素， 嗯， 对吧？这个撒多少粒芝麻，这碗饭好不好吃呢？其实还是看米。 哎，还得看米本身。我们继续来听听郭健的分析，面对10月份的比赛，那他还是认为，其实，在大赛里边最忌讳的就是 总是一套一套的换阵容，我们需要稳定一套最熟悉的阵容来面对不同的对手。 从这个整个十二强赛的赛程看呢，我们开局这个九月份两场比赛，一个是打澳大利亚和日本，确实打两个这个最强的球队比较难，然后十月份呢要打越南和沙特。其实我觉得呢，十月这个越南和沙特这两场比赛其实倒是国足这个应该放在重中之重的比赛，因为这是最危险的两场比赛，可以说是决定你能不能保留这个冲击世界杯希望的这么最关键的两场比赛。因为这是你两个完全不能输的对手，你给沙特三分也好，或者给越南三分也好，我觉得那基本上剩下的后半程的比赛就打不打都是那么回事了。所以我希望呢，教练组能够在九月的比赛这个两场结束以后，然后能总结一下，然后能够做到更坚决一点。所谓的坚决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说你不要怕没面子，你同组这五个对手，我们目前的水平还没有强到能针对不同的对手安排不同的阵容和战术的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应该是固定一套自己最熟悉的最拿手的，大家一上来相互几个人非常了解的这么一套阵容，相对固定的，我觉得可能更适合我们的特点。你哪怕你前面就是吴磊的一个投位，然后埃克森的一个这个在中间的一个支点，换人呢韦世豪能冲击一下，然后阿兰呢在中路也能这个有个突破，所以我觉得你这些特点你要能把它用得上，就是你不要变来变去的，上半场用什么下半场用什么，你哪怕变化不多，你也按照自己最熟悉的最拿手的这个套路来打，我觉得可能更适合目前这个国足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你有一个比较固定的阵容，可能才能把机会留到最后一刻。如果你想针对每个对手用不同的来周旋，我觉得那恐怕这个前半程就会很糟糕。 哪个时刻让您幡然醒悟啊？看国足其实也是跟我们的人生对照啊，这边有家里人丢了密码的小小孩，他娘说国足就是人生，特别符合养儿育女的人生。你为了他千方百计的努力，多数是屡败屡战，最后看到大多数孩子能自食其力，养活好自己，然后期待下一代。 对， 这有养儿育女有这么让人失去信心吗？不至为的吧。有熊孩子，但是还是大多数养儿育女还是幸福的时刻偏多。 看这个是他的 ID 啊，这位网友的 ID 就是一个以母亲的身份丢了密码的这个小孩他娘。 对，有点恨铁不成钢啊。 对，可能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 我们也可以理解啊。 嗯， 那这边还有其他家里人两人客说，经历过519的中国球迷其实都经得起失败。 是的， 中澳之战输在了没血性，身体对抗不行。用规则允许的犯规破坏他们的进攻也没有，后卫要下脚狠，哎，这些我们都没看到。 哎，您犯规比的话11-6， 嗯， 我们文明着呢，所以说这个犯规比当时我也想吐槽一下。 哎， 面对比自己壮的人，而且你还踢得比人家文明，那人家犯规比还比你多，对面是又高大又威猛然后又凶狠，那怎么踢啊？ 嗯，对，知行合一啊，再加上对方还控球率还高啊，这就彻底就是一场完败了。知行合一说，只是澳大利亚是一支低配版的威尔士，咱们中国队呢， 嗯， 是5年前十二强赛的升级版。 这应该说的是中国杯那次6-0踢威尔士那一次， 是中国杯那回。 对， 而结果出来也就打一五折。 确实，这五折6-0变成3-0了嘛， 哎， 对吧？这怎么五折，这都卖不出去啊， 嗯， 都不行。还有， 嗯，人 网友说啊，麻木了，一直晕着呢，没醒啊。对国足的执着，再虐心也要关注。还是说，幡然醒悟的时刻，好像519是一个比较大的选择哈，啊。说经历过519的俺们， 嗯， 什么样的结局都能释然了。 嗯， 哎。 其实有的时候能够那种半梦半醒也是一个挺值得纪念的时刻。 是 啊，我不要太清醒，太清醒的时候容易更痛苦。这位家里人叫冷眼旁观物语，那看来是一个很理性的球迷了，说李铁跟他的国足不应该为国足惨败承担责任啊。 嗯， 舆论更没道理把不满都发泄在国足球员的身上。咱们常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94-95中国跟日本同时几乎开始职业化的那个时候的国足和日本队比赛，那是73开，将近30年后的今天， 日本足球已经把我们落下十万八千里了，人家认真耕耘了，而咱们呢，啊，真的是，我们的职业道路一直在往前推进， 是啊， 但是总在走一些弯路。 是，有用户洋洋说啊，幡然醒悟的瞬间，又黑色三分钟，让人清醒了 啊， 原来国足还是那个国足啊，规划又怎样呢？一样虐你。 嗯。所以呢，这场比赛很多的赛后的，还有很多声音说怎么不把规划全用上去？我想，即便是阿兰、阿洛都上去之后，对澳大利亚又有多大的注意哈？ 嗯， 是的，也没有翻回去的可能性了。看看接下来李铁会怎么去排兵布阵吧。The Three 说哪个瞬间让你幡然醒悟？开局之战、生死之战、背水一战、荣誉之战。练兵之战， 哎，这都成了这个国足的这个老科了，这都是。 对，说这别成接下来的行程啊，但愿别这样。快乐人生也说，国足就像临大考前的孩子，总有让家人担心的那个时候。其实，在大考之前就大可不必了。 嗯， 所以平时是什么样的，大考的时候你很难说我超常发挥。那都是。 不能指望奇迹自己就找过来的，没有奇迹是自己找过来的。是，然后晴朗说，每次看国足比赛，赛后都会幡然悔悟，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似乎看穿了人生。但是上了个厕所以后吧，又想看国足了，又忘了人生了。哎呀，国足啊，总是这么一如既往的难为他们了。 林公子说，哎呦，前几天不知道哪位专家说，比赛阵容不能总是一套，要有变化。今儿怎么又说阵容要固定下来，不能变来变去呢？ 是这样，就是说这个解释一样的话，阵容跟这个打法其实是不一样的， 两个概念。 对，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换这个在中后卫上做的调整啊，这样的话，当然了，按理说为什么我们说本来是一支健康的球队，他应该在整个的联赛的这个或者说整个的球队的这个比赛的历程里面去换几套打法，因为这样才能找到最好的道路。但是中国队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没有 A 级的热身比赛啊，我们没有机会去，平时我们什么时候能约着那个日本韩国去踢一场呢？约不上。所以说我们约不到，我们也不知道踢这些球队到底该怎么办，所以说只能是试试这个阵容，再试试下一个阵容。其实按理说是在友谊赛的时候把这些阵容都试了，哎，到了大赛的时候就明白了，明白了，总结出来以后大赛就指着一套。 哎，但是现在咱们是在大赛里边一场一场趟着走，是这感觉。 是， 这么一对比，人阿曼又比咱们多一个优势，人家有过在欧洲集训的时候， 是，而且约了很多的球队啊，约不上国家队，我约俱乐部啊，约俱乐部都不给我约的话，我约你俱乐部梯队啊， 但是咱们真的在这一块儿，这是李铁整个的这个铁家军，最让人担心的部分。 是的，所以说有风雨北京说啊，比赛也好，战斗也好，主要讲的就是实力能力啊，不要老想着计谋了，不要老想着排兵布阵了，就是实力层面就不一样，那失败就是正常的，胜利反而就不正常了，不能说指望着靠计谋靠排兵我就能赢这个球，足球嘛确实还是靠实力踢出来的啊。 Key 也说，其实认清自己啊，咱们就想想接下来对日本，咱百大巴中卫跟后腰不行，大巴守得住吗？高位逼抢，那输澳洲争抢二分之一球啊，成功率只有30%，身体拼不过呀。跟日本，咱身体倒是不吃亏，是不是依然有一点反了啊？这几天也在想这问题，就是不是我们对澳大利亚的这战术应该放对日本身上？ 是 抢开局，你可以跟日本打一个小时间的对攻，但是跟澳大利亚先把这战术演练了，是要为了跟日本这怎么着吗？这是 对，所以说咱们也别对吧，想着要求说李铁说你必须给我排个五六个后卫后场啊，就是看看人家到底怎么弄吧。别那万一李铁真的排了一个五六个后场球员，最后还是个2-0，那怎么办啊？怎么该说什么呢？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得一场一场去看。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接下来的1025动生活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海淀区冰球队队员李长润参与冰球运动的故事。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再见。